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上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怎么俩声啊？ 不齐，再来一遍，再来一段。 大家好，刚才我是提前开话筒的徐冉啊， 还自己还过来认倒霉的劲儿啊？ 那必须的，我得解释一下啊， 是吧？啊，那么为什么就提前开话筒？ 太激动了，好久没跟于浩哥哥一起上节目了，老想念了。 这个状让你告的呢， 是不是？你太忙了。 是是是，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山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每天十八点四十五分为您准时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么欢迎各位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叫做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九八二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和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那么大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啊，看到前面的这个牌牌了没有，叫盒饭 Live 手机 APP， 然后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并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好 好， 哎我天哪，这词儿好好长时间不来节目，多熟悉， 嘴有点瓢，是不是？是不是感觉有点对不起你的几位嘉宾和你的女主持人朋友？嗯，今天节目里好好表现。 哎、对了，我怎么那么对不起人家？我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的这个盒饭 Live 的直播已经就是比较 开启了哦。 对，已经开启了，因为前两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直播平台开启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卡。 哦、 那今天呢，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盒饭 Live 上的直播是没问题了， 很顺畅了哟。 对，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直播也没问题了， 是的， 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 那今天呢，介绍两位到场的嘉宾吧。 我还以为不介绍了， 俩人说半天了都， 好家伙， 这心里默默盘算着 导演 主持人怎么 回事。张宏泽， 欢迎， 欢迎，欢迎宏泽， 谢谢大家、 啊。相声演员叶鹏，欢迎老叶。得鼓。 好。好嘞、 好 我跟你说，我上节目没跟相声演员学会别的， 就 学会倒喝彩了。我跟你说， 哎，好，怎么来着嘞？ 你不不不不，你这是怎么着？你这就是你倒喝彩什么什么声、啊？哎，错了，这都不新鲜。 那得是， 这都不好，这都没意思。台上唱的， 老爷对着话筒说， 对着话筒， 台上唱的倍儿好，倍儿高兴，咔这一落，咔你直接一给他鼓掌。好、 哦，直接就给你掉下来这劲儿啊！ 太干了这个我。 老于，来你说一定场事。 这个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请客兴亡过朝。 哎， 我懂了。今天邀请二位来，除了怼我之外，他们还有正事儿啊。正事儿是排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的环节。 那 咱们今儿演的是这个电影《让子弹飞》，背景介绍它是这个样子的。 嗯， 本片讲述了北洋年间南部的中国一场惊天动地的火车劫案之后， 嗯， 号令山林的绿林悍匪叫张麻子，遭遇了行走江湖的通天大骗老汤，两个人从生死宿敌变成了莫逆之交，来到鹅城要与黄四郎周旋的故事。我们今儿要演绎的就是这段黄四郎、张麻子、马邦德三个人合谋计划啊，骗取鹅城另外两个家族钱的这一段非常精彩啊！ 咱们今儿就说腿的事儿， 就说腿的事儿。 对 了， 什么腿的事 儿？你看没看？你看，你这就属于刚才那。 当然看了。 哦，哎，好，接着说， 就接着说。 还是你懂我，洪泽哥，我就是这用意。没想到你识破我了，哎呀，感觉有点汗颜呀，隐藏的不够深， 是不是？那么咱们说每日网剧榜单吧。 好嘞， 好不好？ 在我们开始每日网剧榜单之前呢，想跟大家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排这个《让子弹飞》吗？ 嗯， 就大家希望谁饰演周润发，或者是谁饰演哪个角色，哪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那仨角色分别是周润发、葛优。 其实我其实特想插一句，你知道吗？ 什么？ 姜文， 就是谁今天的编辑是哪位老师？我觉得 你想怎么的，他就 非常排斥我们冉姐是吗？就 是 找了这么一段仨男的美女的， 特别问了一段， 特别干吧？ 是三个男生是吧？哎，好嘞。我说那徐老师他旁白，我说旁白没几句。 不，徐老师特别愿意为嘉宾服务。 不是，徐老师特别愿意演男的，你知道 吗？不是，因为我觉得啊，我一会儿要放一下这《让子弹飞》的这个原版的片段。我今天看完这原版片段以后，我就觉得今天没有角色真的太好了，因为这戏太难演了， 对， 太难演了。我跟你说， 所以我也担心。 我的形象还是保住了的。 不是，一会儿你演那个就是被扎死那个。 谢谢啊，谢谢啊，我扮音一下哈。还是要跟大家说，现在我们在盒饭 Live 上的直播已经开始了，而且我刚才发现镜头切给于浩的时候，他那个脸蛋啊粉嘟嘟的，老好看了。 是是，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今天美颜好像开的格外大。真的，你知道吗？你那红脸蛋红嘟嘟的。 因为我是热的。 老于的脸今天是粉嘟的， 透着这么美。 哎，特别棒。 这酒真是美，阿美呀， 阿美 呀，阿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其实他就是那个二锅头，对着那个白开水。我天， 会的太全了。 我们真的 这知识啊，都学杂了。 这就是现挂，你知道吧？ 哎，真的，我觉得太精彩，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段。 赵丽蓉啊， 就我没事在家就来，导致我们家人都觉得我应该是五六十年代生人， 不 应该是九零后。 我老听 不清他做那个菜，绿里透着黑， 黑不溜秋， 紫了吧唧的，蓝巴巴的，紫莹莹的，水灵灵的。好了， 咱节目还能不能做？ 说这个十里春风不如你，哪儿就过来了？ 春风十里不如你 啊，是吧？我说 你行不？你说的是十里春风不如你。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小品的段子。 我跟你说，于浩，今天你这钱是扣定了。我跟你说， 来啊，说每日网剧榜单，第一个叫什么？徐然。 春风十里不如你。 那么播放平台在哪儿呢？ 是在优酷，单日播放量是3869万。这其实是冯唐这个《万物生长》三部曲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啊。然后呢，讲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你干嘛要给大家放一下这个《春风十里不如你》的主题曲？ 是有吧？ 当然有了，今天给大家准备。 徐冉今天穿的是蓝的，就跟蓝胖子一样，哆啦A梦一样。 哎，你在我面前说。我像胖子，你好意思吗？ 我说蓝胖子是哆啦 A 梦机器猫的意思吗？ 啊，那好吧，来给大家放一下这首主题曲， 看一看自己， 尤其你穿的也是蓝。 我觉得你们二位今天来太对了，来，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吧。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 这是谁唱的？这是李健吗？ 李健，我觉得 听着 那声音比较像李健老师的声音， 真是很难得。据说他是学那个，他是从那个少年合唱团里出来的。 听说是理工科 啊？是 啊，对，他是理工科的嘛，清华毕业的。 我正经的是宣武少年宫的 理工科出来的 合唱团，而且我也是学理工的。 哦，那您怎么没出来呢？ 我唱歌可好听了，我给你唱一个。 你别， 我唱一个，真的， 你来， 求你了， 你听我一唱， 来， 你听啊， 不，求你了， 话筒关了。 雪皑皑茫茫。 好哎， 哎好，继续啊。 好哎， 怎么又春风十里不如你？真是太不如你了，您得逆春风十里。好， 咱说的现在是网剧，没说春风十里啊，就是春风十里。 是哎，对了，对，这部剧说的 打岔。 哎，对， 一会儿这节目本身时间就不长，你再都给弄干嘛呢？这是 都怪我，你瞧了吗？ 其实你就是一捧哏的。 嗯嗯嗯。嗯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啊，文学青年叫秋水，遵从了父母的意愿考入医学院，遇到了性格截然不同却一样爱他的小红和赵英男。面对两个女孩的追求，这个秋水呢，虽然是这个选择了自己认为应该喜欢的赵英男呢，但是心里头一直住着一个小红。你这乱七八糟吧。在秋水与赵英男交往的七年里，小红也还是一直守在秋水的身边。 嗯， 即将毕业之时，痴迷文学的这个秋水呢，被赵英男批评你不务正业，两人就渐行渐远。但是小红理解秋水，欣赏他的文学才华，是秋水的心灵的伴侣。 嗯， 这部剧是那谁张一山演的是吧？ 对，现在已经更到第十集了 、嗯、各位想看的话抓紧看啊，叫春风十里不如你，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3869万。 嗯， 下一步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下一步哈、嗯、下一步说的是盲侠大律师二，这个其实我们推荐过两三回了，是在爱奇艺独播的，单日播放量是590万。 嗯， 作为第一集当中搞笑担当和发糖担当的机车八打，在第二集当中呢也不负大家所望，继续搞笑撒糖，哎呦甜的不得了，甜的都齁了，就连这个机车呢就成为了一个神助攻，甘当盲侠专属的机车。 嗯， 那盲侠和 Never 还有 GoGo 三个人的这个聚会究竟谁才是电灯泡呢，这个得从这个剧集当中去找答案。因为我记得当时 盲侠大律师当时咱推荐好多回， 而且每次那个徐然也是我们的一个嘉宾、 嗯嗯、 他是哇塞他什么剧都看过你知道吗，我们推荐的这些剧、哦、基本上他都看过， 他要写他所以他必须得， 对对对，他是编剧， 他对这个盲侠大律师的评价其实是非常 高 的嗯、 哦、这个我还真没看，回去还真得看一下， 好吧、 嗯、 咱们来说网大吧。网大第一个叫生化药师，药呢不是药，是这个啊治病的那个药啊 ，medicine 也叫 pill 你看。 哎呦呵， 这个、知识我跟你说，我学的太杂了，我一时想不起来，药怎么办？怎么组词？啊，药店的药都好。那么师呢是尸体的师啊。这个剧的剧情是这样的，先说剧情之前呢，再看它的这个播放平台爱奇艺啊，但是播放量318万。这部剧呢说的是神医莫天泉耗尽毕生的功力研究出长生不老药，极致是走火入魔，甚至啊不惜为此呢将自己的徒弟要逐出师门，而作为长生药引的这个续魂花也是消失不见了。莫天泉的女儿小新一直在悉心照料着自己的父亲，却从未想到父亲竟然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最后竟跟杀人命案扯上了关系。二年后呢，小新的师兄李药师归来，发现镇上许多人遭到丧尸病毒感染，在雷师兄的威逼之下，李药师决定治好少帅身上感染的尸毒。为此呢，李药师与雷师兄珍珠以及师妹小新开启了调查丧尸起源的历险。 哟，就是咱们现在的网大也开始拍丧尸题材了，我记得这 口子开了， 不是，我觉得这种题材就尤其是丧尸题材，它是在美剧当中好像比较对多见的一种题材，而且基本上就是好像他们 吸血鬼题材一直是有的， 吸血鬼题材 400年， 但我觉得跟丧尸还不太一样， 咱们叫神怪 啊、 智怪， 嗯、 对 对 对，哎 对 对对，你这有道理， 智 是那个人智的智， 什么聊斋啊， 嗯。 子不语啊， 嗯， 都是说这些事，《阅微草堂笔记》， 嗯 嗯，对， 都是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于浩，你知道什么叫金毛吼吗？ 啊，知道， 知道吧？就金毛吼这东西，其实就是丧尸变异。 对， 那现在咱们看见 吃脑子嘛， 只不过咱说的叫法不一样而已。 对， 我想到那个《釜山行》， 哦，那个片子非常棒， 那个不错。 那个片子我看完了以后哈，就是因为我经常就是在周六日的时候值班，你知道吗？我们整栋楼是看不到活人的。 胡说。 不是真的，我们整栋就我那一层嘛是没有人，除了我一个人值班没有人，我经常就是透过我的、那个、 你老能感觉周边全是人 你还让不让我上班了以后 可以是看看去了， 不是你听我说啊、嗯、听我说完嘛，就我每天透过我们那个玻璃门，我就总觉得那个电梯门一开可能就有一个荡嚷着两根胳膊的一个丧尸就过来 了 就我老有那种就奇形怪状的幻想，你知道吗？就特别恐怖。 啊、 我觉得 就不是你能想得出来的就不可怕。 对了， 可怕是你想象不出来的。 对， 比如说徐冉，你现在回头看一眼， 我不想 回头看， 回头看 一定要回头看一眼， 你回头看一眼就是就是最后那张大脸， 你就找到什么叫丧尸了。 你们俩的话筒都被我关了啊，马上。 没有，有一个在我这儿呢。 太过分了， 好吧， 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吧。 毕竟他还是这个。 假的， 假的，想象的， 道理我都懂，好吗？ 好不好？你这样，你稍微缓一缓，整点之后再和大家伙一块聊。 好嘞，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绝对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正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坐在于浩旁边的徐冉。 啊，我们俩啊， 你们 说，哇塞，这么成功的嘉宾， 导演张宏泽，欢迎。 谢谢谢谢， 掌声欢迎，掌声欢迎。 青年相声演员叶鹏，欢迎。 好， 哎好，哎 要来了。 主要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 谢谢。 怎么那么干呢？ 是因为你不放电乐啊。他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今儿咱们呢这演这个让子弹飞这段戏中戏呢，我们之前研习了半天，学习半天啊，都没排，这确实是很长，所以咱们这方呢就是所以这个时段就专门来这个，好不好？ 好。 红导来跟我们说说戏。 其实大体上这样，其实我们都可以这么讲了，就这段戏呢，三位老师都是堪称为表演艺术家了嘛，哈。 哎呦， 那是绝对是， 我不是说咱们三位老师， 说 的是里边三位老师。 哎， 对，你别闹，冉姐，你好好的，这一天天的。 我刚才不是也表示了怀疑吗？ 是这样，就是咱们说《让子弹飞》这个里边，姜文老师啊，包括周润发老师，还有那个葛优老师，这肯定是表演艺术家了哈。 那对对， 这个这段戏演的非常有张力。那么。简而言之，其实我觉得这段戏啊，他表面上说的就是咱就说腿的事儿，其实都是说白了就是拿老北京的话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对， 其实互相都知道对方的底。 这仨人 说的这个词儿啊，其实面上这词儿上说的一个事儿，但是其实想表达的事儿跟词儿上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其实都是在什么呢？到在互相探底。 仨人 探底， 还有点照影的那意思。 对， 照影。 这里边其实最糊涂的就是那师爷。汤师爷是最 他最聪明， 他以为他最聪明，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对， 但是我是最会装糊涂的， 对对，其实 不会装， 对对，但是他那里边装的就已经很到位了， 对对 对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最难演的，就是我不仅要演出来精明或糊涂，我还要演出来我是装糊涂还是装精明。 对，其实什么概念？其实我们所谓的就是表演啊。其实像叶鹏老师也是相声演员嘛哈。其实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说白了就是潜台词。 对， 是吧？就是我表面上我说了一句话，那是然后在台词下面说我心里那段话。那我这个潜台词还得让观众看出来，还得让对方看不出来，然后还得有各种指向性。那么通篇这一段戏里面下来，其实所有的词儿没有面上了，全是潜台词。 就这个 这段戏之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对， 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们这有个术语叫什么？铺盲子。 啊，铺盲子 啊， 相声，对，相声，相声， 这就是铺盲子， 他给咱们普及过之前， 对， 好像说过， 就其实都是铺盲子状态，就是 举个相声的例子， 似懂就似懂非不懂的那么一种感觉，就是你这个。是吧 ？dollar 嘛，他就是他这个对吗 ？dollar 的黄老爷这么一到，钱就来了，他都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 举一个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包袱 啊，你没听过相声，来说说相声。 我什么没听过？ 八马褂知道吧？ 啊， 八马褂那个圆谎的人， 啊 啊， 所有的话语都是铺盲子。 哦 啊，就这烤鸭子，对他烤鸭子他怎么这是啊？他烤的你不明白啊？他这烤鸭子他是如此，他这么一来，他回头你明白了，我糊涂了， 我糊涂了 啊！ 对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不好来，这 对不好来，不好。那么咱们就大体分配一下角色吧。 咱们在分之前，要不先听一段原版？ 我觉得挺好，应该我们觉得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兜一掏，全都是什么都有， 全都有。来给大家听一听啊，这个音质不是特别好，我们少听一小。 对 ，OK， 可以， 找找感觉。 哎， 马先长，请。马 某人这个，这不是音质的问题，这是音量的问题。 稍等啊， 就是为了挣钱。 哎， 不要着急。 马某人不喜欢挣穷人的钱，那你想挣谁的钱呢？谁有钱就挣谁的。那谁有钱？你有钱，爽快。县长，看上什么了？随便打。我不是土匪。我是县长，县长挣钱得讲究个名正言顺才是。 说得好，我们鹅城有两大家族，都是把人卖到 America 修铁路，挣的都是 dollar。 还说刀的事儿 ？No, dollar， 美国人用的钱 ，dollar， you know？ dollar 到了，黄老爷一来，钱就到了。咱们喝一杯吧， 好，来。 来， 这个力 王老爷 有韧性啊，特别有劲儿。嗯， 就咱就先听到这儿，就 咱就分一下。 不是，我想说，我稍微感慨，就是之前咱们看这个， 稍微感慨一下，谁给你这时间感慨？ 带着表演的， 对， 没有完全听声音。 对， 当你完全听到声音的时候，发现 更带劲儿。 哎呦， 他还是非常有画面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演员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但是这三位艺术家，我觉得他都能达到。 谢谢， 有 谢谢。 我们这三位 说的不是你， 是这样啊。 所以 说话、有声语言，包括你的演讲，我只说演讲话啊，不敢说表演，因为不懂。演讲也未必懂，这是皮毛啊。你就是你跟你的台下的观众、你的受众说了一段话之后。他大概只能收到15%你的语言上的信息， 对对对， 剩下85%几乎都是你的表情、动作、 你的意思， 对， 你的指向，你的对，你的潜台词的指向性。 所以，如果要是哗把那个这个镜头或者画面全都码掉之后，只听声还出彩，那是本事。 对，那是本事，对 对吧？ 对，经常看我经常以前上咱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也说，就是看一个戏好不好，你可以把。可以把那个画面关了，或者是你在家跟家该干嘛干嘛，光听声。 这个咱们就各领域来说一下，就是这相声现在也是这种状态，就是真正好的相声是不用看的。 对对 对对， 没有看相声这个。 所以对，所以为什么要听相声就是这？ 对，你听着依然好，有现在有很多相声就是你听着听不懂，他干嘛呢？ 对对对对，明白。 对 对对， 拿一些其他的道具啊等等， 对 对 对，辅助的方式太多了。对， 是是，来了吧，来吧来吧来吧。 那咱们就分一下角色。 我是旁白，我知道。 不是，你是那个。怕死的那 我不是，我是旁白。 叶老师来， 争取活着。 来，汤姆饰演马邦德。 行， 好吧， 好。 那个于老师， 北京味儿是吧？ 对，北京味儿。对，于老师来， 我来谁？ 来黄四郎吧， 我来黄四郎， 好吧？ 黄四郎，好。 那我就来那麻子。 呵家伙， 好吧？ 啊， 好， 来， 妹。 黄四郎，等会儿黄四郎周润发是吧？ 对， 我来周润发，您来， 能不能行？ 您来姜文，他来葛优。 对， 脑袋耗的跟葛优似的， 你看不来。来吧，准备吧， 来吧， 来，预备。开始， 我好没跑出去，你知道吗？预备，我跑， 来吧， 哎，开始， 开始啊！ 马县长，请。 马某人这个县长买来的，买官嘛，就是为了挣钱，而且马某人不喜欢挣穷人的钱。 那你想挣谁的钱呢？ 谁有钱挣谁的钱呢？ 谁有钱呢？ 你有钱呢， 爽快！县长看上什么了？随便拿。 我不是土匪，我是县长。这县长挣钱那得讲究个名正言顺。 说得好，我们鹅城有两大家族，都是把人卖到 America 修铁路，挣的都是 dollar。 还说刀的事儿 ？No，dollar， 美国人用的钱 dollar, you know? Dollar, 到了。黄老爷一来，钱就到了。咱们喝一杯。 好，来 来来来来， 黄老爷客气了。整个南国谁不知道，在鹅城你黄四郎是老大， 老大往往是空架子，每天一睁眼几百人吃喝拉撒都要等着我来伺候，真正能到我嘴里的能有几口。如果县长真的急着挣钱，哎，我倒是有个好去处。 哦，请讲。 张麻子。 张麻子？ 对，张麻子。 那么这个张麻子是跟我们有关系呢，还是跟钱有关系呢？ 都有关系。 哦，莫非他也在鹅城？ 在，也不在。 黄老爷这话还挺有玄机。 嗯，这小子到底在哪儿呢？听黄爷跟我们聊聊。 聊聊。 此人盘踞鹅城周边交通咽喉，明白吗？ 不明白。 不明白。 我是做什么生意的，明白吗？ 不明白。 小半个民国的烟土都是黄老爷您在贩卖。 错，我不过是给刘都统当跑腿的，而且只是其中的一条腿。 那这个刘都统到底有几条腿啊？ 三条呗。 对呀、啊、 黄老爷还是条大腿。 对，大腿。可是我这条腿断了。 断了？ 怎么断的？ 我的货十回有八回被张麻子劫走了，你想想他赚了多少。 那这个张麻子很富有啊。啊，还有这种事儿？ 如果你们可以去剿匪的话，钱要多少有多少。 我们没胆子剿匪，但是借剿匪之名敛财的胆子还是有的，而且很大。 那就不能怪我，就怪你们没出息。不过我还可以帮你们一个忙，我出钱当诱饵，我出多少两大家族就必须出多少。 对，就等您这句话足够。那您出80万？ No， 我出180万，出得多挣得多。 明白。事成之后180万如数奉还，咱们分两大家族那点dollar。 180万不用还，不就是剿匪吗？剿，咱们把张麻子劫走那点钱全拿回来还给黄老爷，到那个时候这180万就是九牛身上一根毛，您还在意吗？不就是一小小的张麻子吗？办他。 硬。 硬吗？ 够硬。 硬不硬以后再说，我脑子里啊只想一件事儿，替黄老爷把这条腿接上。一个张麻子也太嚣张了，欺负到我黄哥头上了，不答应。喝酒。 有呢有呢有呢。 我自己喝。 我认为啊，酒一口一口喝，路一步一步走，步子迈大了咔容易扯着蛋啊，应该先把dollar分清楚再说接腿这事儿。 你还聊dollar是吧？不聊接腿那你们俩聊。 师爷你定。先聊dollar吧。啊， dollar 到手，按照惯例怎么样呢？3-7分呢、啊、 你也太不仗义了。黄老爷为这事儿忙前忙后，你就分人家三成，怎么也得对半吧。 那我错了。 太错了。 师爷， 哎。 我们还是听现场的对半分。 哎，好的。 如果真有胆子剿匪，两大家族的dollar就值一根毛。 一根毛？ 哪是一根啊？ 胆子你是有的，本事呢？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剿了张麻子？ 黄老爷，容兄弟我问您一个问题。 请。 张麻子能劫你的货，为什么不能进你的家呢？ 我这碉楼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他进不来。 那你就真相信这儿只有我和师爷能进你的碉楼？听见了吗？ 听见了。 张麻子进不来的地方我能进来，张麻子不想死的时候我能让他死。 马县长，我早看出来你非等闲之辈， 不敢当。 不过有胆子剿匪的人九死一生。 嗯，何以见得？ 张麻子非同凡人， 20年前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竟有如此缘。听见了吗？ 听见了。 张麻子进不来的地方我能进来，张麻子不想死的时候我能让他死。 马县长，我早看出来你非等闲之辈， 不敢当。 不过有胆子剿匪的人九死一生。 嗯，何以见得？ 张麻子非同凡人，20年前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竟有如此缘。听见了吗？ 听见了。 张麻子进不来的地方我能进来，张麻子不想死的时候我能让他死。 马县长，我早看出来你非等闲之辈， 不敢当。 不过有胆子剿匪的人九死一生。 嗯，何以见得？ 张麻子非同凡人，20年前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竟有如此缘。 凭仗义之腿，哥弟， 你的腿就是我的腿，你的腿就是我的命。有道是江湖本无路，有了腿就有了路。 明白，明白。 我也明白。 这时候黛玉晴雯跌倒。 该死的东西。 哎，花有重日开，人无再少年，姑娘如花似玉，大哥怒不得。 黄老爷一载一载。 相见恨晚了，姑娘钻石一并送上。 哎，我带夫人来了，再收姑娘不方便。 那钻石送夫人。 好，我先替夫人收着。哎，不是黛玉和晴雯吗？哎，怎么就来了一个女子啊？ 莫非她就叫黛玉晴雯？ 说你不会装糊涂吧，起了个东洋名。 哦， 黛玉晴雯子。 师爷高，县长硬， 黄老爷又高又硬。 好，咔吧。我听你们三个人在表达这段戏的时候，我有一些场景真的是有画面的， 是吧？ 然后有另外一些场景， 差得太远， 可能是因为我跟你们三个人太熟了， 对对， 所以就怎么说呢，就容易出戏。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 腻子磨得好，中间老叶腻子磨得好。 啊，我觉得是，我觉得不，叶鹏他的那几句， 我又磨腻子了，我 没有啦。叶鹏那几句话，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表达的感情，他的潜台词，我觉得很明显，至少我能收到。 嗯， 就是我是可以收得到的。 对， 嗯， 对对，好， 我们俩应该换一个，我和红豆， 为什么？ 我比他匪声，我的声、 哦、 声更匪。 哎， 好，他声比我，嗯，是不是？ 有道理。 嗯、 好， 导、嗯、你怎么看？ 他没，他在给你喝倒彩的出来。 又来了， 好容易学会一样，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你学学好是吗？ 没有没有，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啊，就是我们这个词啊，它其实很筋道。哎，什么讲叫很筋道？他、嗯、每一个词儿、每一句搭的那个气口啊，其实我们还是欠很多的火候， 对对 对， 节奏。 但是其实这个意思呢，我们都明白。 对， 其实差的是什么？差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节奏的把控。 嗯， 这个其实这个点敲在哪儿？我觉得，尤其是在摄像机面前，或者说像叶老师在观众面前，那个节奏有的时候是分一种场。 嗯， 那种场其实可能 对， 其实很微妙的一种。 因为演员特别怕进场录像。 对对对对， 一进场录像完全找不着节奏， 没反应就麻烦。 对对， 不知道， 有道理。 但是平常日子觉得这地方应该是有一个 响了，对，想当然的口在那儿、嗯，但其实不是。 你在寸完那个心理节奏，跟那个现场那个 节奏不一样， 不是一个节奏。 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咱们三个现在是啊，拿着这个稿在念， 嗯， 你打个比方，咱们三个人在 对着说， 对着说，因为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眼神的一个交流， 嗯， 这个就很重要了， 就互相能搭。 其实我能搭到你那个眼神对我的态度， 嗯， 包括我能送出去的一种指向， 嗯， 那么这个其实都在节奏上产生一个很巨大的 变化。所以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广播剧它就也挺好听，原因就在这儿， 对， 它 就听声去对。 对对， 纯拿话去找， 对，纯拿话去找，对， 这其实挺 也很难，对， 对， 没错。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有时候说啊，咱就题外话又说开了，老说译制片最近大家伙不愿意看什么的。之前我们是爱译制片的，特别爱看译制片， 对 吧？ 对， 为什么那时候演的？ 对， 那一部戏他啊，好，一部戏配一个月，谁行啊？ 对， 谁花起了工时钱啊？ 对，想想佟老师， 对不对？ 那是配那个佐罗的时候，就模仿那个佐罗的劲儿，就费了很大。 那是演的，人在里边是演一遍，对上这样，对啊， 是 现在都单挑， 对，没错，各路各的。 对啊， 各路各的， 各 路各的。 对， 你说他怎么就能搭得上啊？他不就两张皮？ 对，他明显他肯定是到不了那个，但也别这么说，像我们的老师李立宏老师也是很牛。 当然了，我们确实，你包括对 大家， 对。但是如果想好，我相信他如果演的话，还比他自己说的还要好。 天哪，今天晚上今晚有戏，居然让约浩演黄麻的这个人物，天哪！ 好事， 对， 好事啊！以为他简直就是扯淡。 我跟你说，老叶。其实我还专门问过老师这个配纪录片的问题，配这个译制片的问题。 译制片啊， 就说你好像听着哦是这样啊，这才是不是 啊，不是。 其实你还真的就是把调子说准， 对 啊，就比如说于浩的就是网名叫 Robert， 那如果真在译制片里面不能是 Robert 对吧？ 对，你可以叫萝卜头， 对，你甚至可以叫就叫罗伯特， 对， 你都不要说 Robert， 对，一下就假了 啊， 一玩那调就假了， 一下就出戏了，反正如果我听到是这种情况的译制片的话，我可能就真的就一下就出戏了。 你看我们比较习惯那个乔真丁建华哈，李塞尼啊，当兵的，我在这等了你三天了，但你听着还是，但我没有这个人家那么牛啊，就说这意思 也是这个 啊， 对， 就是他这个还是有这个状态在，你看他没有那个调吧。哦，先生，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其实就有点偏动画片了，动画片它要夸张一些，但是译制片真的就是配的话，应该还是字正腔圆，调值要准确。 但是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反倒觉得，就是也是这么多年，我慢慢的有一种体会，就是一个年代，一个就或者说一个时代，有它一个时代的一个风向导向。比如说，咱们看30年代的那种老上海的那种片子的时候，我们家的房租也是要收的呀。他是那样的一个调。 是 你现在谁哪个上海人是那样演戏的？也不是。 那这谁学的？侯宝林学的最好。 是啊。 哦，妈妈。 哦，你的儿子今天要出远门，你还不归我？都这感觉。 对。那么 围巾戴上了，好了。 对。但是咱们像七八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的时候，像当时那种艺术片是很精彩。但是现在你要是还是按照那种艺术方式，可能现在也听不了。 那有可能 也听不了。 你是给我感触最大的是什么吗？倒不是电影，其实是动画片。就是我看花木兰的时候，不，狮子王的时候吧，狮子王的时候， 辛巴 和这个到后边这个海底总动员的时候，配音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 对 那个还属于咱们这种传统的 话剧的感觉， 那种画质片。 对。 后来这个就其实 像当时那种艺术片是很精彩，但是现在你要是还是按照那种艺术方式，可能现在也听不了。 那有可能 也听不了。 你是给我感触最大的是什么吗？倒不是电影，其实是动画片。就是我看花木兰的时候，不，狮子王的时候吧，狮子王的时候， 辛巴 和这个到后边这个海底总动员的时候，配音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 对 那个还属于咱们这种传统的 话剧的感觉， 那种画质片。 对。 后来这个就其实 像当时那种艺术片是很精彩，但是现在你要是还是按照那种艺术方式，可能现在也听不了。 那有可能 也听不了。 你是给我感触最大的是什么吗？倒不是电影，其实是动画片。就是我看花木兰的时候，不，狮子王的时候吧，狮子王的时候， 辛巴 和这个到后边这个海底总动员的时候，配音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 对 那个还属于咱们这种传统的 话剧的感觉， 那种画质片。 对。 后来这个就其实两个人一对一句说，一句都听不懂啊，因为咱们北方人确实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我真坐那儿，我看了他一晚上。 嚯！ 我跟你说，苏州话尤其是唱出来， 有韵律是吧？ 对，就是不是唱，就是说，就是曲儿。 对， 调子就非常。 那个段子叫什么来着？ 啊，宁波话是吗？ 对， 来吧，走西斗 来， 西斗来，走斗来，走西斗来，米走西斗来，走米走西斗来。 我的天！ 说了个 啥？他们俩在 来发，咱俩要是先走， 把线拿来， 把进把线拿来啊，拿那个拿什么？就是拿来就斗来嘛， 斗来拿来 啊，就是 来发 来发。 搜西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斗来拿来， 拿来 搜 斗 来 什么拿来？ 西斗来 线 拿来，搜西斗来什么线拿来？米搜西斗来棉纱线拿来，搜米搜西斗来什么棉纱线拿来？来米搜西斗来蓝棉纱线拿来，不刀不刀不拿 不 拿，不刀去刀米不拿去淘米，不刀米不刀米。 不淘米不淘米， 宁波绕口令， 来发来豆来豆来发呀，你懒惰 懒 惰，我成翻译。 对对对，就下面就 是感谢 下面就是八百标兵奔北坡。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叶鹏，感谢张洪泽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咱明晚六点四十五分再见， 再见。 脑袋中却浮现，眼前竟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